欢迎到我他周报，我系杰德。 每日 今日2024年12月9日星期一。 呢度系我他周报，每个礼拜讲世界各地嘅 ACG 新闻。我哋嘅跌叔群组网址就喺资讯栏， 请多多嚟帮衬。咁又世界风起云涌嘅。 虽然同 ACG 唔系好太关系啦，不过有少少关系，我哋后屘会讲。 唔系，系风起云涌到我哋都唔知道发生咩事吓。一个短个香港打风嘅政变，12日就冧咗台嘅国家，跟住琼瑶就自我安乐死。仲有中山美穗，哇！呢个礼拜真系密集性。 虽然同 ACG 冇乜关系，先讲琼瑶嘅单啦，即系佢点讲啊？贯彻始终，我只能讲 好。琼瑶姐 佢都走为止，都仲系都系我个琼瑶 feel。 好嘢啦，劲肉爆炸就系、是我支持安乐死，我自我实行出啊！劲 写遗书就要系心灵鸡汤一波咯，即系我啊走完我嘅人生啦，即系我选择我点样走啦。你哋仲后生，你哋仲有得乜乜乜乜，即系林瓜佢都要俾个你明白嗱。如果一个人系真系虚伪啦，系到死嗰刻唔会做啲咁嘅嘢嘅。我真系相信佢真系真心系咁样，佢个人系真系咁样噶，即系不过就虽然啦，佢就亦都由当年开始系教坏好多人啦。 系啊，佢系小心平权派嚟噶嘛。住人老公，佢勾人老公正义论嚟噶嘛？由佢出到嚟，梗系佢小说基本上就系咩？勾老无勾老无罪，不伦有理啊嘛！不过要唔讲啦，陈瑶，反正但香港人大家都知道佢系还珠格格啫，嗰啲嘢。唔通你睇窗外咩？ 我 get 系咁样噶嘛？我哋又穿越啦。咁啊，问下老人，今日而家系咩年代先？哦，冇嘢，韩国戒严，美国嗰边咧就全部州红晒，因为以色列干扎黎巴嫩，东欧咧就要脱离呢个俄罗斯，华人咧就喺度热议紧琼瑶，冇错，80年代。 唉，黐紧线， 天道好轮回啦，唔紧要啦。 好啦，好啦，咁讲翻呢新闻先。首先嗱， 都系白事。 咁咧就系中山美穗就突然间就离世，咁咧官方就冇讲出咩事，佢话事故嚟嘅。咁有啲人怀疑嘅就系hit set 冲凉嗰时候， 呢个应该系警方调查。一开始就系话佢浴缸身亡，意外身亡。虽然我第一佢又谂浴缸死亡，我真系觉得系嗰种咯，大家明噶啦吓，个碗啦，啱啱讲得咁 Q 多啦。 一系唔系基本上浴缸死亡两种嘅啫嘛，一系就自己决定嘅，一系就走金田一嗰种 冚亲咯，嗰种啦吓。 但系应该我但系而家就啲人怀疑系其实好应我唔知点形容咧，就系 热休克 系啦， 即系简单讲就系所谓嘅休克，其实系指血流突然间供应唔上去，即系有好多种原因嘅，可以系因为细菌性噶，即系我哋之前都好似唔知嘅边单都有讲过啦，系细菌性嘅令到身体发炎就血管扩张，亦都可以系因为有啲药物啊或者之类嘅嘢影响，而佢呢个咧就比较少听。个状况大家会成日会撞到嘅，但系好少会真系出现严重咁嘅地步嘅。就系、是、你本身个身体好冻嘅，即系你冻嗰阵时血管收缩噶嘛，突然间血管扩张，咁你谂下个水管无啦啦由好细，突然间变咗好大，容量咪会多咗好多咯。咁嘅情况下就血流咗会急剧性地不足，咁样嘅情况下啲血就到唔到脑，咁咪咁就会晕咗。咁你人晕咗之后咧，你就更加唔会有咩动作去自救。可能是因为咁而死亡 啊！系由啲浴室浸落去就浸落就咁样啦。 我理论即系理论上系存在嘅，但系真系好少听咯。而且佢亦都唔系好老啫， 54啫嘛。谂下 系啊，佢个50几岁未至于佢个身体肌肉去退化咁地步。其实同你有时咪听过有啲人咧浸温泉浸到晕啦晕咗嗰啲啊，系同一件事嚟噶。但你好少会听到人浸到死噶嘛，即系亦都可能因为佢冇人发现，所以晕咗之后一段时间，或者系直情系个头入咗水。 呢样嘢最可能，因为佢又讲真就系佢， 咁你昏迷咗之后，你就唔知咩状况噶啦嘛。 系啊，浸一昏迷咗之后入咗水嘅话咧，醒唔翻就大件事啦。我觉得系呢种啦。 但系即系年中咁多人浸过龙啊，嗰类嘢都好少听人咁样死法噶嘛。不过就罕见还罕见啦，都唔系冇嘅。 但系官方就讲冇出事咯，即系冇冇系不事故咯，不类事故咯，不幸意外咯。咁就唔知系咩意外啦。咁佢唔讲就，因为佢家人话唔讲就冇嘢噶。咁中山美穗真系我哋嗰代嘅咧，我细路仔嘅年代睇噶啦。佢就系介乎于木村守同埋深谷千里之间啊，我指保养度。 佢就木村嫂嗰种就解觉得哇唔系啊嘛，但系佢冇去到千里姐咁样就系54岁仲着迷你裙依然冇问题嗰种，介乎中间咯，即系熟女咯，佢又叫稍微差个啲啲酒店发展嘅保养程度， 嗯、 但系如果讲喺事业上面佢系最好嘅，因为话晒佢有套情书，而且佢真系好喺堆偶像里面佢做嘅剧最多嘅，但佢同呢圈算系几冇关系嘅，即系叫做少数地。 虽然啦，你讲到中山美穗，我作为一啲净系睇睇 A C 啫啦，我真系净系谂到中山美穗嘅心跳好校。 哎，有啲惊， 仲要唔系因为佢本人，系因为佢系老任伟一直出过嘅十八禁 game。 搞笑真系。 咁啊， 好啦，咁就安足安息啦。 好啦， 好咁讲下好事先。咁咧就系明总佳绩就又怀孕啦。咁咪恭喜佢啦。咁就佢唔系，反正佢都咪第一胎噶啦。唔系担心呢啲嘢，咁就纯粹报告下啫。好啦，跟住就本月系百零一得，喺 A 字下算系几花生嘅得。 算唔算俾你噏中啊？我觉得我之前做嗰阵时咪讲啊，噏嘢系咪要即系捉手，系咪要伸到去高达度啦？真系去到高达， 迟早噶啦。即系总之系咩？80年代噏嘢睇，做僆仔僆大学时期睇嘅动画，佢全部要做咗。 嗱，虽然咧今次唔系佢做监督，佢做剧本啫。 嗱。監督咧，今次就係跟抌GQ GQ CQ Actors 啊，GQ Actors 啊，GQ Actors 啊，即係暗夜啲嘢，仲係冇嘢啦。 日本都還好少少，日本佢因為佢會標片假名，我哋仲可以讀住個片假名嚟讀。 總之就咩新高達啦。 鬼佬呢邊咧係成班點讀啊，大佬啲鬼佬係。原睇住嗰嚿都唔系英文字嘅英文字，喺度拗穿头系连点读都唔识读，我哋就可以睇住片假名去读啫，佢哋唔识噶嘛，即系咁啊，依然系用女做主角啦。 第二次系啦，第二次就系用女主角，咁咧监督咧就暗夜拍暗夜组嘅《血犬和哉》，剧本暗夜有份嘅，但系咧应该睇个衰样都系夏户洋诗写噶啦。 咁人哋系舅啊嘛，即系应该佢系主，佢阿啱嘢系副嚟嘅。 咁咧，机械设计就 Alpha 山崎 Equator， 作画监督就系韩国人嘅金世俊。我睇个阵容，第一个反应就系、是，如果揾警员帮演做监督，我就睇。唔系话就算啦。夏户洋司啲嘢系佢系将警员帮演嘅嘢排咗读之后嘅版本嚟噶嘛。咁警员帮演啲嘢冇读嘅话，边好睇嘅啫。 咁啊，我唔知呢一刻官方出咗未啊？因为官网定系边度系唔小心流出咗个故事简介，提早流出咗，即系佢每一话都会有个故事简介啊嘛。通常系续话嚟噶嘛。我唔想自己列太自己，大概应该系又系玩平行世界咯。 唔理佢啦，预咗噶啦。总之就呢套嘢睇，而家就咁睇落去咧，就系、是。应该唔会先跟林嘅， 系 U C 嘅平行世界，而且系假设某个势力赢咗。其实咁样讲，已经讲咗嗰个某个势力咩意思啦。但系，我谂系大家期待已久嘅嘢嚟嘅。其实，即系 期待先跟林， 有应该有大半跟有大半跟林迷，或者系最少系 U C 睇完组跟林噶啦，系会有设想过咁样嘅平衡宇宙嘅。就系智慧赢咗嘅话，咁个故事又会点？大概系咁啦。我系睇。睇咗叻他嘅人嘅转述，讲清楚，因为咁样间接啲，我唔想自己叻他自己。 我睇官方宣传图，第一个反应就系、是、 部机好卵丑啊！ 点解咁？唔系啊？点解个姿势咁鬼唔精密与 style 嘅？唔系个姿做构造型啊？嗰设计动作啊，嗰种好瘦骨嶙峋啊，好 design 美嗰种咁嘅，点解咁？点解咁唔精 style 嘅？ 总之望起嚟就望之不似根藤咯。 唔紧要啦，反正冇所谓啦。诶，最开水，总之揾若阿 Sobi 唱完歌，佢就红啦。 正即系虽然根藤向来都有咁嘅倾向嘅，小腿粗过大腿，但系佢系小腿唔止粗，因为我哋一般讲嘅肌夹，小腿粗系讲紧金字塔锥形噶嘛，但系佢又唔系啊，佢一般小腿嗰啲咧上阔下窄嗰种，但系佢又粗过大髀，好五星个感觉。其中一部分就咁样走出嚟、啊，而且成个人又瘦掹掹咁样咧， 唔同嘅，因为好啱就系。点解小腿粗过大腿？机械点解小腿粗过大腿？就系人类只小腿唔使装喷射器啊嘛，机械要。 其实主要系个感觉下腹上窄先系个安定感噶嘛。虽然人唔系嘅，人最窄的地方系小腿。不过当年你睇 Turn A 咪一样屌捻到开化大家，即系一啲睇睇下就惯噶啦。 我唔理佢嘅，基本上就系、是，反正就系、是，总之就一系你暗夜自己做埋监督，一系你揾警员帮做监督。唔好而家我哋学卷和灾嘅就一般嘅啫。 即系话唔定人哋老人家唔系得闲搞咁多嘢咧，你知？ 咁佢， 你知高 达唔系先跟抌？ 你知高达？总之嘅剩翻嘅跟抌个工作量，又未必系佢老人家想咩飞噶嘛？你知佢几咁闲云野鹤噶啦？ 咁啊系， 即系中意做就做，唔中意做唔做啊嘛。同你坐定定成年锁住喺度，净要做监督噶。 依下先头痕啊嘛，你坐成年监督喺度、 啊，所以咪写故事咯。 O、okay、K 啦，总之又嗰句唔鸠理佢，总之你我 睇下先啦，出到嚟先讲，好唔好就唔好咁快下定论。即系虽然跟抌已经好几代嘅正传出到嚟都系褒贬不一噶啦， 起码有一样嘢，起码唔系大河内一流得噶啦。 我觉得大河内都唔系问题，我都系嗰句，呢啲正确打开方法啫嘛，即系最后两三话搏 Q 晕佢，冇俾佢写。咁就咪啊，咁啊，其他新翻啦，咁啊呢个福利翻嚟嘅呢个约老师 magazine 嘅卖红翻。100话连载从事 TV 动画化啦，咁睇嚟好危险，实际上就系好出包嗰种咯。当年都系 Mega 先玩起先嘅，啲杀必死系，而家仲哇呢个字是死语嚟，噏完之后我都觉得哇死语嚟呢个字真系 好耐啦，杀必死系而家都唔流行啦。 呢个词已经死咗噶啦，呢类作品就依然系每季一套半套嘅， 偶少都少，偶好少啦而家，即系去到二条 Queen Bay 咁样。摆明佢嘛少， 一年都会有翻一两套嘅， 唔流行咯，只有嗰句就 即系唔痛快啊嘛，你擦边球咁擦嚟擦去，即系虽然而家啲女翻就算够数啦吓，咁巨乳老师冇兴趣， 完全。 不过如果你唔系巨乳嘅，又俾啲人瞓噶啦，算啦，系啊。咁啊，讲个都好多年咯，有冇十年咯？应该唔止咯。 搞笑日喎， 好多年啦，应该十几年咯。我真系唔记得几多年，好多年咯。佢个 letter 到而家依然系会人攞出嚟， 几长青嘅佢 letter 算系。 尤其是只熊啦，咁佢而家叫做搞笑漫画日和高，我唔知个 GO 系咩意思，反正佢系即系从来都唔向我排你出噶啦。咁导演依然系大地丙太郎啊。都未退休嘅咩？ 动画监督好少退休嘅，只不过冇公开咁解啫。 之前濑嘅之后，我以为佢从此退休咋。 佢系未去到冇，即系冇人揾佢接 job 嗰被捕，但系佢唔系嗰啲热门啲人嚟咯。不过动画监督好难讲嘅，因为 啊，之前柯南嗰个犯杀，即系黑咪蚊嗰个犯人嗰个啊，做主角嗰个套啊，都系佢做导演嘅。 佢比较低调，其实系因为做咗我都唔知好多都。佢唔系嗰啲，因为佢做监督，大家就疯狂走去睇嗰类人嚟噶嘛。即系学上面学卷和章都算系叫有依类型监督，但系李炳泰其实唔算系嘅，就系做咗，大家都冇怀疑。 嗯， 好啦，跟住一套咧，典型莫名其妙有个靓女中意男主角嗰种桥，不过咁又系总之换个舞台，换个身份，咁又同一条桥走嚟啦。咩与电子游乐场的少女移民化交流。 看啲咗两个嘅，虽然佢作品名都噏咗噶啦，第一个就系游戏中心，即系大家清楚有嘢啊。游戏中心就唔代表打机啊，佢同高分少女系完全唔同一样嘅嘢嚟噶，因为佢应该系 game center， 当然佢会打机，但系都会包括啲 UFO 啊嗰类嗰啲喺入边会。 而家主要系嘅，而家系机，而家游戏机中心主要都系夹公仔机噶啦。 好，仲有另一个重点嘅，因为合理地咧。你同你喺 game center 撞到女仔咧，应该系喺 UFO 度撞到嘅比较多嘅，即系你喺格斗机台撞到咧，系 fantasy 嚟嘅，应该系。主角配啊，日裔嘅美籍嘅声优嚟嘅，而且仲系之前嗰个1/22啊，嗰多个套收起咗皮嗰套嗰、那个偶像团体，其实收咗皮好似一路都冇收皮嘅，其实。不过就冇咩人理咁解啦，阿肥秋嗰个当新嗰档嘢啊，系其中一个，天成沙利有个身份嘅便利啦吓，主角系又系英国嚟嘅，我唔知点解又系英国啊，总之嚟日本度，然后就受到一个日本嘅文化吸引，然后撞到个主角嗰啲故事啦吓，呢类型嘅恋爱喜剧咧系永远都唔会退流行嘅，总会有人系喜爱嘅，总之未必系你中意嘅嘢嘅，不过就总会有人睇嘅， 换嚟换去咯。即系我依类剧咧做咩？依个一定够漫画噶，因为如果少听少说，我好难搵人睇嗰类噶啦。就系换个主角，换个身份，咁又套系配咪嗰啲嘢，但系 keep 住就系咁系有呢个市场啫嘛。 嗯， 好啦，跟住咧就系啲又唔算意外嘅，咁啊此美一树就从 One Piece 无人机里面毕业。咁依两三年个身体状态嚟讲，即系佢瘦到咧，你觉得佢系肯定唔健康嗰种瘦法咧，大家估到佢身体真系有问题嘅。 嗯。 咁佢六十五岁其实仲好后生，但系会搞到用钢板换角嚟去解决问题咧，就真系我佢其实算系已经去到一个叫做几严重噶啦。 嗯， 唔系嘅话咧，一般作品咧系好少会搞到要换声优咁尾部嘅。 哦， 又是咁重要作品。 咁啊，调翻转讲，咁迟早都要换噶。咁你即系佢可能嘅身体真系唔多得，咁咪要换定先咯。我觉得佢唔系呢一刻就唔得，但系你终须一换嘅，咁咪趁佢仲可以交接的时候。好好地咁交接咯，即系你唔好下下搞到要人过身先临急临忙去揾人去顶佢个位咁样嘛。 唔系好简单，就由六十五啊嘛，大过佢四年嘅田中真弓依然仲配紧路飞。 啊， 佢所以其实六十同埋六十五岁，大家知道噶啦，呢个年头六十五岁后系好后生噶。 嗯，咁后生唔代表佢就仲胜任繁重嘅工作噶嘛。 所以佢咁样突然间话要换角，我就觉得系一定系有病，而且仲好严重，同埋睇佢上就已经觉得就系、是、喂唔掂喎。 可能是某些长期病啊那类咯，即是譬如 受到 是 要惊的那种，是 即是譬如有些很严重的糖尿病啊，又或者甚至是 cancer 那类，你又明白有些 cancer 呢是可以放很久的，那点都好啦，希望就不是啦，希望他纯粹就退休这样啦， 希望祝他希望好啦、 嗯、 好啦，跟住就黄金神威真人第二期，咁呢套嘢又我记得几唔意外嘅，因为黄金神威第一集原作佢系完得叫好头好尾，虽然我最后个原作嗰最后嘅 ending 我冇睇到嘅漫画，但系只要将嗰啲完全作者个人嘅恶性癖 cut 晒嘅话咧，咁呢套嘢喺度其实几王道正统嘅冒险嘅公路式大冒险动画作品，咁拍只要你系拍古装片好拍，剧情够嘅，同埋可以拍好长， 嗯， 所以呢套嘢佢拍边个就颇为搞笑啲咯，个主角插唔过嚟，嗰一就太过眉清目秀。 嗯， 不过算啦，呢、這个就佢而家 Netflix 有电影版第一集嘅，可以上 Netflix 睇翻嘅。 嗯， 虽然我唔打算。 哦， 好啦， 跟住咧，应该一般人都有知道呢单嘢噶啦，就系、是、白雪公主嘅真人版，即系佢始终都要上嘅。而我唔知点解会有人话要佢唔上，可唔可以迪士尼俾咗咁卵大嚿钱出嚟，点可能唔上啊？佢出到嚟爆死就另一回事，唔可能唔上嘅。但系呢位主角真系整活系语不惊人誓不休嗰只咯。呢条八婆真系 唔系通常呢类咁片咧，个女主角通常都系对降都系起晒降同只抽嗰只嚟嘅。做咗呢类片嘅女主角一定系呢类人嚟嘅。你睇之前嗰几个唔系，套套都系咁样啦。 问题佢除咗办公室政治啊、内斗啊呢啲嘢之外，我又真系唔觉得佢有乜嘢去胜任呢个角色喎、啊，大佬。即系 都话我都讲呢个系就当时宣布 cast 嗰时候，我哋都话啦，个魔镜你都讲出嘅，你话话白雪好似最靓个皇后，你唔系啊嘛？ 呢啲嘢好明显就系故意讲大话挑拨离间啦。 系啦，摆明佢话啲阴谋嚟嘅，不魔镜阴谋嚟嘅。 然后佢就喺采访入边就话，点解要呢个白雪公主个名咧？就唔系因为个皮肤好似树入边树一样咁白，因为原本白雪公主苏威个苏威系咁样意思啊嘛。但系你睇佢个款，你都知道呢个讲法唔当噶啦。咁佢就另外爆咗个出嚟，但我唔肯定到都系剧入边系咁样设定啊。但系佢随便爆套爆出嚟嘅嘢，你知道佢真系爆咗好捻多啲奇奇怪怪嘅宣言出嚟噶啦，已经系佢就话啊，点解叫白雪公主啊？因为佢喺暴风雪入边生存咗落嚟，细个嗰时经历咗场暴风雪。嗱，首先呢个就两个笔。第一，如果系细个经历咧，系唔会影响你个名，你个名系出世嗰阵改嘅。你细个发生咩事同你出世嗰时应该冇关系。OK， 我就姑且当系你出世嗰时或者呢个只系你嘅爱好。咁你应该叫暴雪公主啊，你喺暴风雪入面生存落嚟啊嘛。 其 实即系你直情叫 Diablo 算啦，你副尊容。 大波我。 即系。 波伊扎公主咯叫。 你言其好咩都我哋都系丑苦中水见渣翁嘅。你咪有得佢大爆死咯。迪士尼呢啲嘢唔扑个直接嘅，佢唔会死心嘅。而且都洗濕咗個頭啦，呢一單都洗唔到，佢走唔甩嘅啦，已經咪睇佢點死咯。 都搞，唔係應該都搞到咁嘅被捕咯，你仲想你都冇辦法㗎啦，唔通你取消佢唔怕咩？都想 即係都係嗰句，之前美人魚我都仲可以同佢辯護話係佢係因為唱歌好聽而揀佢，但係呢條友仔就好明顯係因為 DEI 揾佢嘅。不過算啦，唔好成日講 DEI 啦，真係。口都臭啊！讲到后，虽然后边都有讲类似嘅嘢啊。 讲我又讲，唔系系讲到大家都觉得又讲啦。我其实我唔想提噶啦，已经去咗。 咁快啲开心啲噶啦吓，即系呢个 Sony 准备嘅惊喜啊。 咁就 Sony 三十周年嘅，咁 PlayStation 五咧就有咗期间限定嘅开机模作为风格主题。 喺冇任何通知嘅状况，可能有啲人会提早知道，最少我哋一般人唔知道啦。喺三十周年嘅正日，佢开机嗰一刻。 是会变返做 PlayStation 1嘅开机画面，即系嗰个嘟嗰个声啊，然后出翻橙色嗰个四方形 logo， 毫无任何预期嘅，少少嘅惊喜咯。净系讲呢一部分咧，我觉得算系几有心思嘅。然后佢仲有个历代嘅主题可以更换个风格，去整翻个 skin 俾你去改，系咪好咩咧？就唔系嘅，但系算系有啲心思，叫做俾翻啲嘢啦，有啲表示咁样咯。PlayStation 死忠 fans 嘅话，应该都几开心嘅。即系你抢唔到部三十周年限定机，都可以有个三十周年啊！好可惜系限定主题，因为期间限定过咗就会收翻噶啦。 嗯 挺有趣的，即尤其是他在 不出声的状态之下，在你开机那一刻，如果你真的开机那一刻才知道这件事的话，应该会挺惊喜的。应该不会觉得自己部机被人 hack 了吧。他是提前更新的时候 set 了你部机在即刻之后开的话就会出旧 logo， 有挺有趣 的念头咯，这样咯。 反正这些我觉得这些庆祝是吧，门面功夫虽然话又唔使本嘅，我做应该嘅， 所以咪话心思咯，真系唔系关呢个嘢嘅，完全冇咩烧到钱噶，但系好过你搞啲咩烟花啊，定嗰啲咩好劲嘅片啊，成啊啲嗰啲喺度烧钱都冇乜用嘅，呢啲反而比较有啲心思啦吓，咁样啦。 好啦，跟住单腾讯啦，由我啲老主顾嚟嘅，成日去讲佢噶啦，咁咧就今次咧就谂住收购 明朝嗰间啦，我名我唔识噶， 明朝啦，我净系记明朝啫。我自己明朝啫，最初我听个名字就明朝，咁清朝点啊？依个嚟睇，但系我依个名啊，我 我觉得佢呢个收购，我唔知个作价几多，因为冇讲，但系我唔觉得呢个收购系一个好嘅收购嚟咯。对面间公司要技术冇技术，除非佢好平啦收得，如果唔系一个划算嘅收购咯。不过佢原本已经收埋唔少噶啦，咁而家佢收购完之后个持股系51.4% 嘅绝对大股东。应该是因为公司的嗰啲股权结构问题，佢依然不是话事嗰、那个，即系因为点讲啊？有种叫同股不同权的玩法，有很多公司都有啲咁嘅，尤其是新创公司好中意咁样玩法嘅。某啲人拥有嘅股票个投票股比例是比较高嘅，腾讯嗰边就系调翻转个情况，所以咧佢虽然有51.4% 嘅股票，但系佢系冇决定性嘅投票权嘅。佢亦都话，最少腾讯话啦，唔会去干预佢点样做。我哋都讲过好多次啦，除咗少数，真系佢已经全资拥有嘅之外啦，佢极少数对佢参股嘅公司去出声嘅，无论佢入持股成分几多 percent 都好，佢都系唔出声嘅。 好事嚟嘅，我觉得系腾讯呢个做法系， 即系都系嗰句。如果佢真系要出声要去做嘅嘢，佢就唔需要俾钱人哋做啦，自己做得啦。我咁捻大家腾讯，我做一嚿同你一样一模一样，顶捻死你有几难啫？即系好几档个公司就系因为唔受呢个deal，结果就俾人做个一模一样嘅出声，顶鸠死佢。少数喺佢呢个咩攻势之下活下来，咪虾油咯。即系我哋都知道讲过啦，即系腾讯嘅持续买，就依然系仲未停手啦咁样。啊，咁啊，下一关系佢哋跟进翻，即系 Power 就上一次就讲到佢公开咗到底老任告佢啲乜嘢，咁啊包括咗三个专利啦。咁佢呢一次嘅更新之后咧，就改咗掟精灵球嘅动作。我唔记得入边叫乜嘢，总之即我讲精灵球，大家明啦。应该就系攞嚟避个专利嘅。咁呢样嘢系咪可以因为咁样而令佢唔使俾人告到落架咧？真系要睇老任有几大决心，即系想小惩大戒嘅话咧，其实可以咁样收货嘅，大家好落台，即系惩罚性罚佢一嚿，赔翻一嚿嘢，随便啦吓。跟住你又改翻你啲嘢，咁老任想放过佢咧，系可以咁样放过佢嘅。即系你觉得有时咧，即系你唔好太凑串，大家好落台都 OK 嘅。但系， 即系都系嗰句啦，但系互相俾面啫嘛。喺日本依个日本嗰、那个。是企业界传统都系嘅，你俾面我，咁我咪 OK 咯，我咪随随你收咗佢咯。佢从来冇讲尽杀绝呢样嘢嘅，喺日本嗰、那个即系呢个文化上面，唔似美国嗰啲扑街，但系日本冇嘅。 但我有少少怀疑嘅就系、是，如果可以改避开个专利，就唔使对簿公堂嘅话，你 day one 收信之前应该做啦。我唔信你收信之前老友冇通知过佢，我唔信嘅。老任嘅做法向来都系律师先通知佢，唔一个唔系正式嘅通知信去通知佢，然后先系律师信 跟手上公堂咁样，但系而家已经去到呢个地步噶啦，所以佢之前一定系接触过噶啦。嗰一刻佢唔退，而家去退就会好奇怪了，系咪要见棺材先流眼泪啦？ 从来都系，你知道有啲人系，有啲人就咩？我又唔肯睡觉，告我啊！而家 sorry 系我大佬，你吹啊嗰啲心啦，好啦，即系告你话喂唔掂，即系告我冇计，屌当系啦，有人有啲虫喺逃避喺度氹拖住，谂住冇事嘅，拖下嘅，佢唔会告嘅，如果真系告啦。啱尖算系高啊，嗰啲几少咩？你估？ 即系好小物臭啊。不过就亦都可能系即系呢个对于将来有机会出现嘅败诉嘅修改嚟嘅，因为佢可以主张嗱呢个时候开始我就唔再侵犯你版权啦，计数计到呢度为止啊，前边嗰啲净系计前边嗰啲啫，以后唔好计啦。可以咁样主张，甚至系主张到嗱，我已经修改咗，唔再触犯你嘅嘢啦。法官唔该你判我，净系罚款得啦，唔使下架。因为最终到底要点样判佢系咪要落架啊？判佢点样赔啊？剩嗰啲嘢系法官判噶嘛？咁法官我哦咁你侵犯版权部分都拎走咗咯。咁我之前嗰啲就罚咗就算啦。咁可以系咁嘅，即系呢个减低损失嘅嘢，尤其是佢嗰啲相关嘅嘢都唔系一定要。佢改一改个表现，被专利呢样嘢好容易嘅，就呢个业界上边，尤其是佢又唔系啲必要嘅嘢嚟嘅，咁样合理嘅行动嚟嘅，虽然就未必可以达到佢嘅目的嘅，我就觉得我觉得老人唔应该落得顺嗰刻就应该话唔系用佢，因为我哋之前都有提过啦，专利都有提过，系咪专利啊？是但咯，咁啊， 是但啦， 睇佢点啦，咁样好。 好啦，跟住我一谂下就死啦。呢、这个啦，即系周末我都谂话就系点解15枪之后打败隐藏 boss 咧？即系啊，又系 DQ 三啦。咁咧 DQ 三咧，官方宣布咗全部加埋埋就200万，我觉得系应该唔止，应该之后仲会升嘅。即系 DQ 三 remake 版，因为咧头一个礼拜好多人都话我买唔到实体版，因为实体版日版啦、欧美实体版系冇呢样 service 嘅，就系、是。讲过啦，反黑盒面咧，个盒底咧，嗰张纸咧系印住旧版同埋超任版嘅 DQ 三嗰个封面嘅。我而家嗰个 sweet 版咧就反翻嗰张纸出嚟，用翻旧版做封面。因为呢样嘢就好多人特登去买实体版嘅，咁就佢卖200万系完全唔意外。因为讲真，当年啊 DQ 三系290几万，净系日本。咁啊嘛，当年啲老二坑翻嚟一半啊，都150万啦。何况仲海外咧？而且依个数只不过系叫做咩？啱开始，我觉得系仲会再升落去嘅，我几期待嘅呢、这个系。同埋顺便讲埋啦，咁呢只游戏咧，我就终于都爆机啦。唔系，我最所谓终于爆机，意思系终于肯去爆机。因为咧，我系好沉迷地喺度升 level， 因为喺磨 level 咧。DQ 三 DQ 系列嘅特色就系咩？你可以攞只手掣无所事事咁喺度睇住日剧啊，睇住美剧啊，咁样一路喺度升 level 磨下，又磨到好高 level， 游轮啲 boss 嘅。但最尾个隐藏 boss 又好劲，所以而家仲喺升紧。咁就好就嗰句咯，老鬼情怀唔中意咪玩。讲完。好啦，下一个新闻就黏土人嘅。 跟进翻我哋之前讲嘅嘢啦。 白盒黏土人。 先个组真系唔系白色嘅盒，哎呀，大佬， 白点都人俗称， 即系佢之前佢个 demo 做得太衰啫，咁啊，佢宣布啦，我弹出啦，我又弹入啊，打啊笨，咁啊，弹弓手啦，即系之前 Goodspell 就话佢个盒要改成全纸，咁啊，啲人又屌晒老母，咁我亦都相信有一部分屌老母嘅原因就系因为佢将 demo 图非常地令人误会。我哋都讲过啦，嗰阵时就已经讲噶啦，肯定噶啦。而家你可以听翻到嗰阵时嘅新闻，即系我冇呃你嘅。最终佢出嘅的确系印刷盒，就唔系白盒一个。咁但系大家都好唔爽啦吓，咁啊最终善解人意，即系听取民意，咁啊改翻。但系咧印咗嘅就唔改啦。咁啊有12只，依系会用翻佢原本嗰个全纸嘅版本嚟嘅。即系其实咧，佢成件事最戇鳩嘅地方咧。就唔系全纸，即系你要减少塑胶。其实即系我唔讲你本体嗰嚿 ABS 啦、你嗰啲胶盒啊、吸塑啊嗰啲嘢要减少。其实冇咩人反对噶，老老实实。对，大家最反对其实系你挖窿嗰个窗，真系好 Q 多人咧，个盒就放翻买翻嚟就放喺度噶啦，唔拆噶嘛。咁而且我就当 OK， 我当你全世界都会拆啦。咁我要睇入边嘅嘢，喺买之前都去确认入边嘅状况噶嘛。即系如果唔系就话好多啲纷争嘅问题噶啦， 拎打开下块，喂喂，咁嘅样我唔接受喎、啊，你图即系咁啱呢件系不良品、啊，即系咪你撞到噶？即系会有得拗啦，而且仲要讲紧老翻啊嗰啲问题，你官方你都系同佢讲系要睇个佢边度如何那样噶嘛。咁我睇唔到件嘢，我就系睇个盒，我点知道边佢系老翻定老正啊？最终佢就让步，咁佢就变翻系咪完全软翻转唔转咧？佢冇讲到肯定，但系总之就系唔会系全纸。之前都讲过啦，呢、这个系其实 ESG 嘅政策嚟嘅，为咗佢环保啲。我都有句，大部分人都唔 care 你环保啲嘅，不过大家系 care 你环保到影响到我哋日常使用。 同埋都话嗰句啦，有啲人系唔集噶嘛，你讲真就系你摆出嚟展睇到里面嗰嚿嘢，有啲人就咩，好似我嗰段时间咪咁样咯。摆个盒喺度，就咁样当中饰品，唔拆盒。 其实真系唔介意你纸帽噶，你纸帽个固定下嗰啲嘢冇所谓，你只要留一块胶就得噶啦，就系、是、门口个窗口嗰个透明胶。你留嗰一块咧，大家就冇意见噶啦，老老实实。你入边系吸塑定系纸帽有几大分别啊，大佬？即系不过就从善如流，佢叫好事嘅。虽然我唔知佢系咪完全还原翻啦，唔可以叫拿翻扎沙嘅。佢都话佢都会减少塑料废物。咁啊，呢啲就都系嗰句 ESG 政策嚟嘅，合理嘅，老老实实，无论系基于资金又好，定系咩社会责任咩都好啦。呢方面系你话环保啲，你只要唔好将个成本转嫁俾我哋，或者应该要俾我哋嘅嘢唔见咗，即系嗰啲充电器嗰啲嘢啦。如果唔系咧，大家都冇太大意见嘅。其实就算 Apple 拎走咗个充电器，大家都好似冇乜意见咯。 唔系拎咗，唔系咁，喂，我都冇意见。好简单就系、是、充电器呢样嘢，而家我每屋企有大拎把。我充连电线都分咗，可以唔使俾添啊！电线我有大拎把。 系电线要，电线要，原厂个条靓好多啊。 系啦，但系充电器真系太多，不如我自己都唔晒，充电器多到。 啊，充电器唔会消失噶嘛，你电线会消耗品嚟噶嘛，大佬，系唔紧要啦。总之环保就好少人话完全唔支持嘅，不过你唔好太过分咯，有啲嘢你唔好要牺牲你嘅功能噶嘛。绝大部分嘅胶都唔系关过我哋唯一关心嗰块透明市窗事噶嘛。即系 唔关心， 大部分都系个吸塑啊嗰啲地方度嘅啫嘛。啊，跟住一个咧、okay, 就，我觉得好捻莫名其妙，我真系 我睇睇咗就吓咩事啊？唔好明白、 啊。大家开始有猎毛，而且猎埋啲毛都有啲奇奇怪怪嘅。首先讲咩事啦？就系、是、施舍，即系 Chamico 嗰间公司啦，咁样讲啦。佢话佢收到好多投诉，咁希望大家去遵守 PCL， 即系佢个二次创作个使用指引。 嗯。 即系有啲公司系会将佢作品嘅二次创作嘅授权公开出嚟，即系你只要遵守我呢啲规则咧，就可以正式得到我嘅允许去做二次创作，就唔使我哋成日讲有啲动人系灰色地带啊嘛。其实有唔少公司已经做紧噶啦，即系你只要守我呢扎规矩就得噶啦。咁佢就又再重申一次啊，你哋要守我呢条规矩 PCL。咁摘咗几点出嚟啦？呢个。有呢几样咧系禁止嘅，即系可以做二创，但系呢啲唔得，即系为咗宣传或者广告目的咁使用二次创作物。呢个系因为讲紧，如果你哋系商业用途嘅话，要另外同佢申请嘅。另一个就系伪造他人作品作为自己嘅作品，贬低角色嘅价值，其他令人不快或者造成伤害嘅方法，好笼统。基本上绝大部分你话佢会踩到都可以话踩到。你话会唔会踩到，亦都可以话唔到，好大嘅解释空间啊！包括广告嗰啲，因为商用嘅话咧，你同人只要收钱，佢都唔介意嘅，因为呢个算系成本回收，有时远超于成本回收。我哋之前有讲过一单 case， 就系网上嘅电子素材，因为佢嘅发布卖出去嗰下，每卖一份系冇任何成本来源，几乎冇份平均来源噶嘛。咁佢就话你呢个收费系超过咗你嘅成本回收嘅程度，系一个盈利啦，所以佢唔俾。即系如果你系免费发放出嚟嘅，就冇问题。咁最后嗰个作者就免费发放咗出嚟。以前都有类似咁嘅作品嘅，亦都有部分知名的擦边球作品、死球 P 嗰啲嘢都试过俾人去规劝佢落架。咁啊，人哋都规劝得啦，你就唔醒水，等俾人告咩？咁啊。之前都有发生过，但系今次真系唔知佢发生咩事。咁我听到两种猎巫，咁咪叫猎巫咧，过度推演嘅猜想啦，有两个，一个咧就系之前话佢同 Miku 结婚嗰个人啊，就话同人哋饮嗰阵时俾咗两份人情，一份系佢自己嘅，一份系 Miku 嘅，即系好似系佢两公婆嚟饮咁样啊。最多日本乡民话可能嘅原因系呢个，我就觉得唔太可能咯。因为如果是这件事本身会引起问题的话呢，他结婚的时候施舍就会出手咯。 虽然我都想不到为什么他们结婚会有什么事啊，即是令人不快啊，造成伤害啊。我觉得巨与灭窟都好大，对我都好大伤害的、啊。咁另一个讲法咧，就唔系针对佢规例问题，系军队好多人投诉，因为之前系话收到好多投诉，就系、是、之前好似系巴西灭窟嗰阵时，同埋洞穴兔啊，即系个好 A 罗考啊，即系兔女郎嗰两个耳仓，有只鬼佬就去投诉，就话佢主要系话佢萝莉控啦、啊，即系我都系嗰句，喺鬼佬眼中，日本美少女等于萝莉。只要有少少 A 咯，少少就变咗儿童色情噶啦。喺佢哋眼中，即系咁啊！你投诉呢啲嘢，喂，我真系觉得你理佢嘥鸠气啦。即系如果佢真施舍，因为咁样而出佢个公告，真系好捻无聊。虽然都系出个公告咯，表下态咯，我又唔信佢会做啲乜嘢。诶，画十八禁嘅，画继续画十八禁，画 A 咯嘅，仲觉得你 A 咯 DMM 嘅，继续 DMM， 唔系 DMM。MMD 又系呢个梗系差， 即系总之乜事都冇，就莫名有啲莫名其妙。因为之前咧，佢唔系未试过初出嚟重新规划，但系通常都真系有某啲一两个大家好清楚地系有人踩过最界嘅，即系譬如啱啱我讲嗰单，即系佢去公开盈利嗰单嘢咁啫嘛。但系呢次真系谂唔到有咩原因，即系不过就听下咯，冇乜嘢啊。其实咁多年嚟都成日有啦。咁样啦， 呢啲路啃嚟噶啦，有啲叫做好啦。跟住咧就系一个通常到年尾咧就有嗰啲乜鬼古灵精怪嘅报道，即系嗰啲选举啊、投票咁样嘅。其中咧就一年一算系几重要嘅，即系喺话题上面就系、是、流行语大赏。咁即系本即系一而一度日本最流最当时最 hit 嘅一种新语啊，咁样或者流行语。咁今年呢个流行语咧就选咗叫做咩 ？Futepoko 啊 ，Futehodo 啊，哎呀好佢咯 ，Futehodo。简单个就佢将系喺 TBS 年初一套剧叫《不适切》，又要有限度个名嘅简称嚟嘅《不适切报道》。点样？我点样？我而家开因为搵喺我哋头先做节目时候搵紧就系点样？点样解释咩叫《不适切报道》咧？系佢又唔系话去到嗰种叫做咩乱咁或者系做假新闻嗰种啊？又呢啲喺几日本几微妙嘅嘢，咗要咩平权咯，或者系啲唔啱时势嘅报道咯？ 政治不正确的 系啦。哎呀，但而家佢又好似唔知政治不正确嗰种报道，即系好难讲嘅。喺日本有时啲嘢，总之一个好几微妙嘅。嗱，不过重点唔系呢个，而系当大家负责开袋，呢个名一出咗之后，大家反应就系咩嚟噶？冇人听过嘅， 一个唔流行嘅流行语大唱， 超唔系套片都唔流行啦，连日本人都吐槽咯。屌，收视7.5% 嘅日剧嘅，跟住我呢个嘢同我讲流行奖，跟住大家拗晒头，跟住咧，大家反应就系咩咧？雪加哈拿，雪加哈拿咧，呢、这个就系岸边路伴嘅一个一个短片嚟嘅，因为佢应该系喺小说版嚟嘅，所以咧如果净系睇漫画，岸边路伴一动不动咧，你唔知呢个肯，但系咧日剧上过嘅，就讲岸边路伴嘅一个同学漫画家去查一个字叫雪加拿系咩意思，咁咧佢就一路越查就越深，又发咗癫，咁岸边路伴就谂啊，呢个句系咩字咧，跟住发现到搵到最后发现到就咩？呢、这个字本身是冇意思的，应该咁讲就系、是、个字本身就佢意思，你越查就越唔知道，越唔知道你越想查，结果转入去，咁大家就话佢撒哈拉现象咯，就系、是、你掟个字落去，根本个字冇意思嘅，同埋就系不适切报道都唔系今年嘅事啦，系日本长期都系嘅，日本其实系政治正确呢个问题上，日本从来都系最离谱嘅，佢可以好离谱地话阴私啊，爆大镬，但系一上到报新闻咧，呢样嘢唔讲得，嗰样又唔讲得。勇于未成年咧，嗰啲受害者名字全部唔公冇得，加害者又唔公冇得，总之啲咁佢多，啲咁佢红线咧多到你咧，哇，仲夸张过啲隔离片嗰啲红色外线咁样。 唔系基于政治正确，自主规制咯。 系咯，自主规佢即系其实本身所不适切报道嘅，你讲法就系自主规制。咁唔系新鲜事啊嘛，你而家先选呢套嘢，佢再大咁咪拗爆头就系、 是。即系成日都讲呢个放送禁止用语，已经系超和年代嘅嘢嚟噶，大佬。 其实而家仲有噶，只不过即系 我知由超和年代去到而家啦。 即系佢撒哈拉里面即系外面老伴啊，个漫画家咧，咪特登为咗踩个节，当中攞电视台搬咗咩放送禁止用语列表一大沓纸嚟嘅。跟住后屘个漫画家咧，俾阿老伴咧洗咗脑，即系消失咗记之后咧，一见到沓嘢就咩嚟噶，一大掉咗落去，边人睇啫？依咁嘅嘢又厚又系好厚大沓，但系咁你知道几多唔用得嘅不适切用语啦。咁你而家先讲。即大家不是质疑他这个字的意思，不一个人这个不是今年的事，而今年都不见得特别劲， 因为系今年最 唔系好流行咯，即系你今年最流行，我觉得应该系50/50咯。 嗱，今年流行咩啊？女金、嗯、 啊，就呢、 一百零三万支兵 啊， 多得很啦、啊！如果有可以入 一零三万支，你反而唔喺流行团大上喎、 啊。最多奇怪，因为我喺呢个月，我睇新闻洗晒班，都日日都讲呢个嘢，跟住税制改革啊 ，K 卡嘢，鬼咋咁多？几时轮到你啊？所以我系我先系拗爆头仔。 细反肯定系大谷翔平咯，我哋都讲过啦，讲过。 点解唔讲大谷？点解五十啫？ 50/50啊嘛，佢五十个全垒打，五十个盗垒啊嘛。 系啊，使到系我好一人鬼晒咁做啊！喂，唔好再讲大谷翔平，跟住啲人嘈，我心我同意啊，好厌啊，大佬，但系正常咯、啊。即系绝望先生话斋，日本人最中意抬轿噶嘛，难得有就咁大神轿俾佢抬，佢唔抬。个个食佢风噶啦呢啲嘢， 佢呢个系 top 十啦，但系唔系最大啦。即系老实讲 ，top 十入边得三四个系真系听过嘅咋。即系你可以话我唔系日本人，所以唔系好熟，但我哋都算系比较熟日本文化嗰啲啦。但系有啲系我知道佢件事发生，但系佢流唔流行我真系唔知道。即系 但至少唔系呢个，呢、这个直情系连知都未听，听都未过。 大上嗰个真系听都冇听过， 即系莫名其妙。所以系日本，所以日本人都吐槽 冇流行过嘅流行语大上。 是现象不流行，因为很老了，现象是老啃来的，现象是老啃，叫名字没人看过，套剧又不红，你找、如果你说套剧有10点以上收视，大家可能会讲下，他又不是我顶你个肺。 嗯、 啊、好了，不讲这套东西，好了，继续讲下本周呢台湾一时事实。这两档其实不意外的，因为这两档其实一尺几踩界的，就是两个、台湾网红，一个就是、电脑王阿达啦。一个就封先生就被人差人拉咗，虽然防范就话佢教人哋揾老翻。 即系先讲啊，系因为对方喺日本嗰边去投诉，直情系举报啦，唔系投诉啊，就是、所以先捉佢哋嘅啫。即系佢哋用一啲假扮播片嘅网站，可以玩嗰啲好少嘅老花游戏，即系嗰啲小游戏嚟嘅其实。咁、即系老老实实呢两档嘢，即系个档都几臭下啦，尤其是前者。 由电脑王阿达出晒名嘅，封先生就两睇啦，佢系属于半踩界嘅，相对嚟讲佢冇阿达咁离谱。 我唔系讲紧佢老花唔老花嘅问题，系讲紧佢。 唔系我指佢唔系，我咪喺台湾喺呢个圈里面啲閪嘢啊。封先生相对嗰个好嘅，相对。 因为佢喺台湾电视台入边咧，要揾电脑资讯相关嘅嘢咧，就会揾佢。但系佢啲电脑知识真系差捻到爆啊！唔知凭乜嘢去揾佢啊？不当然佢呢次衰啊，唔系衰喺呢啲啦，佢系衰喺教老玩老翻啦，仲要系因为对日本嗰边跨海举报佢先去做嘢嘅。你知台湾啲嘢基本上呢啲都系唔踢唔喐噶啦，就系、是、四方木嚟啊嘛。对， 都系好事嘅，今次证明够红咯。你唔红又彩，讲就系、是、如果你系阿乜，如果你好似我乜阿乜水阿边位嘅，边有人得闲告你咧？ 即系我唔知道算唔算眼红，总之我啊好唔爽佢存在嘅。即系点讲啊？即系等于咧嗰啲玩净系睇咗《海贼王》就话自己我 otaku 嗰啲咧，然后上晒电视啊，诶咪公认御宅王嗰啲嘢，跟住佢话你睇咗咩动画？哦，我睇咗《海贼王》同埋《鬼灭》，你会唔会想屌捻佢啊？我的感觉就系咁样啦，我对佢感觉就系咁样啦，就唔关佢玩老番事嘅。 咁台湾嚟噶嘛？我都我成日嗰句台湾嚟噶嘛？ 啊，跟住嗰个都系台湾相关，即系呢单嘢真系好捻疯就嗱，呢次就唔关，唔系上次啊，上次我哋讲嗰单咧就系改法例之前留低嘅，佢改完之后唔撤控唔改控，咁啊佢嘅事啦，就呢次系之后嘅事，而且其实唔系完全关法律事嘅。我哋之前有个 iWin 嘅组织，唔记得咗系乜嘢嘅，翻去听我哋新闻或者专题。咁佢就又再去信去巴哈度。因为巴哈有个叫场外嘅联动板啦，一个板喺 iWin 事件之前就已经将佢分咗做15+，即系你要 log in， 而且你个入边个年龄要15岁以上，你先睇到嘅。我记得我系新闻定系专题有抱怨过啊，因为佢要 log in， 而且要手机认证先可以睇到。佢手机认证咧可以俾香港、台湾、中国、马来西亚、美国，好似仲有澳洲，大概10-8个左右嘅国家系发信息俾佢。一般我哋电话认证系收信息噶嘛，佢系发嘅，冇英国份，冇+44，结果我系企咗喺度，然后睇唔到场外。后屘我谂办法搞掂咗啦。咁而家佢就话唔好意思，你咁样搞系唔当系分级嘅。因为佢入边有讲过，你入边可以有啲儿童不宜嘅部分，但系你要做个分级，而且可能要系阻拦级嘅，即系唔可以话你够唔够18岁哦，够咁样系最轻微嘅， 唔可以，要再確認少少嘅。咁佢用嘅方法就係、是、認證你幾多歲，你登記嗰陣時候有講你幾多歲啊嘛。咁就咁佢、但係而家 I B 就話呢個方法唔足以造成阻攔，所以就去信。咁佢巴克嗰邊梗係即刪啦。因为巴克嗰边是不准十八禁的，所以我相信那个相关的讨论应该只不过是擦边球来的，我没看看不到，因为铲了。那我都有一句，他大佬他话事，我之前结论你已经讲了了，最终又 还原原状，官说了算，官话你咸湿就咸湿，官话你儿童色情就儿童色情、一样变回到以前的情况，没对你造成任何保障，跟香港一模一样的情况，就是理论上你是犯法的，但是理论上我都不执法，但是理论上我可以执法，现在就出现这样的状况了。当然了，这个是 iWin， 是一个民间机构，理论上不是正式法律去到，他的讲法就是如果我们讲话无效的话就轮到法律了、又是你官字两个口咯，台湾是这样，台湾的法律笑话，所以你要笑，没错、 即如果我再踩台湾的话，我不要，我从来不去台，我没去台湾不要，就是台湾的话专属傻閪。 最近嗰單嘢啊，已經話誒、你哋班友仔啊，話冇咩，我哋支持戒嚴啊，乜乜七七，我諗你哋班友仔自己戇撚鳩鳩，站風向都站錯邊，然後仲要死唔認錯，跟住俾人笑，繼續死唔認錯，俾人笑係好撚正常，拆出國勢關我撚事咯。我話關啦，我順便講埋啦嚇，其中一單本個星期最撚大粒花生啦，其實最近有變天咧都冇咁大粒花生，韓國嗰邊先爆笑，大家應該知噶啦，啲新聞我哋唔講咁多啦，我哋同 A C C 相關係乜嘢咧？咁佢入邊有一扎人就上街啊嘛，唔理個計唔理個照上街去抗議啊嘛，成啊嘛，咁然後咧喺抗議現場咧，就大家佢見到好多旗幟嗰啲嘢，咁我就見到佐藤森。艾玛嗰个，跟住见到基尼嗰个镜画，喂，你班咩只咩事啊？跟住我去查一查，原来一个几有趣嘅，唔可以叫传统嘅，就是、新兴嘅习惯嚟嘅。即系话说就系、是、之前佢哋又系上街抗议，我唔记得乜嘢噶啦嘛。咁嗰阵时啲人就话：，你班系都系啲北韩啲人嚟煽动啊！你背后啲北韩组织乜乜七七，同阿尹生讲嘅嘢一模一样啦。即系我谂佢哋谂埋嗰啲都系咁嘅嘢啦。咁所以咧，自此之后咧，大家上街的时候咧，就会我系咩咩同盟嘅，我唔系呢个亲北韩组织嘅。当然嗰啲系随便 up 出嚟嘅啫，即系我啲自由脱钩同盟，即系譬如即系咁样去 up 个子虚乌有嘅组织出嚟，以表示嗱，我唔系北韩嗰啲人煽动上嚟噶，我系自己上嚟噶。就嗰啲咩一个全国铲屎官联盟啊，呢个猫猫同盟啊，乜鸠奇奇怪怪嘅都有嘅。咁既然系咁，咁包括埋呢、这个佐藤森合会唔会？咁又真系又唔系好出奇嘅事嚟嘅啫。即系咁啊，几有趣嘅一个画面啦。即系喺都唔算好严肃啊，基本上一个政治闹剧嚟噶啦。入边有啲关 A C C 嘅少少新闻啦，即系几有趣嘅嘢。咁啊，学多都一样啊。即系我最奇怪。就是呢，他是突然间宣布戒严，然后你们上街声援的嘛。你们哪里印得迟些旗的？你各种奇奇怪怪的旗到底几时印的？你们印定的，即是你不是即时印的，我想你没那么快脆吧，即可能有啦，我不知道。即 你是平时已经 印定之自由脱钩同盟的旗出来的，即有什么事就拎出来的，几有趣的一个现象咯。 唔奇怪嘅嘢。 喺宅圈都有传到嘅，真係因为毕竟关我哋事啦又。乜调返转讲啦，我相信举旗嗰扎呢真係宅嚟嘅。喂，就冇话宅唔上得街㗎喎。有个最劲啦，直情系上街，但系喺抗议现场攞部 notebook 嚟打机。佢就话因为太担心啦，所以我唔可以喺屋企打机。你出到嚟打机。即系我都明白嘅，有时咧，大家都系凑，有好多人都系谂住个凑嚟凑人头嘅啫，即系表下态嘅啫嘛。 多得很啦、啊，咁唔系，我哋连香港以前都有嘅咩骑呢事啦、啊。我你估我见唔少咩？ 即系点讲啊？件事本身咧，我哋就唔喺度讲咁多啦。反正我哋政治相关，人哋嘅政治相关就唔讲咁多啦。 有句人哋花生食太多唔系太好嘅、身体。好啦，跟住讲下又系 AI 啦， 跟住 又系你话题啦。你最中意讲 AI， 又系一样系有得睇冇得食嘅。我唔知点解 Google 啲明明法咁捻难读。之前嘅 Mini 就系佢个大型语言模型啦，佢而家翻版嗰个佢叫二，但系佢我连一我都冇听过。Genie Genie 应该咁读啊 ？Genie 啊，双子系， 但系佢唔系双子星、哦。之前 Gemini 系双子星啊嘛， 呢个系指精灵咁解，即系你可唔可以改个唔好咁容易混淆嘅名啊？你个名最少有八成系相似嘅，大佬。总之系一个用图片去计算空间嘅 AI。呢样嘢其实其他地方有做过，但系冇做咗咁彻底。譬如 Apple 影相的时候咧，理论上个画面系 2D 噶嘛。我唔系我哋讲个 3D 全息嗰嚿嘢啊，你就咁一张影嗰阵时候。它会利用激光雷达去探测个距离，从而得出一个有深度资讯的一张相，是最多是这样的。同埋它都会同时分析哪些是前景，哪些是后景，它可以后期去做虚化那类东 西。就是传相机的东西，早十几年前我批死它不能得那个，真的不能得那个。 现在它是局部做到的，即譬如你可以拍完之后你后面先去改它个通啊，个焦点啊，那些东西可以玩的嘛，现在可以做到的嘛，就是当初保留的东西。一般是去到这里的啫，但它现在就再进一步，它在没有获得深度资讯的情况之下呢，只是靠分析张图片去估佢到底边啲系乜嘢景色，然后你喺景入边系一个 3D 立体场景嚟，你甚至可以喺个场景入边移动，即系可以去到呢个地步嘅，你可以算系图片生成空间咯，即系一个好似几劲嘅嘢，但系呢一刻系暂时未开放嘅，只系公开咗佢存在，极少部分内部测试系用得，有掟到结果出嚟，但系一般人系 high 唔到嘅。看起来就好像很劲， 实际上不知 道。其实作为一个分析呢，分析空间呢，其实是有用的，即是好像刚刚讲的嘛。虽然它不是真实的，你要搞清楚它不是它不是真真正储存了你原本的资讯，它只是估这张相，即是譬如你拍了个你拍了个城堡，你可以走在个城堡里面，你可以围着个城堡去望周围的望，哪怕那个画面是张相里面没有的部分，它都会估。都会生成出来啦，不是估啦，它生成了个画面出来，那可以有些有趣的应用的一个估，不过反正这一类型的从来没见过，大家都知道这个 AI 现在去搞的东西，就是大家都成日在想想这种奇奇古怪的应用方法，那其中一个啦，那虽然我暂时想不到可以拿来做什么。 不要问我，我都不知道。有时对我来讲 AI, 现在 AI 就是什么 ?Cola 图啊 ,Cola 片这样，现在这 Cola 片去到一个就是什么，哇真的不行啊。你咁平喺度，你虽然睇得好假，但系你咁做法真系迟早出事嘅，俾人告嘅，扑街嘅。不过唔理佢啦，呢样嘢就唔系我做嘅嘢。 咁再一个咧，就都真系几迟。我本来以为好早会讲俾你听嘅，大家听嘅就系呢个 OpenAI 佢首先佢宣布咗，佢后边会有好多新嘢走出嚟。先唔讲嗰嚿，未嗰个未出。我讲佢而家掂得到嘅，佢 O1 之前我咪提过大家，因为我系呢、這个。因为我穷人又是 T1 的，所以用不到最新的那隻模型，它现在下放回去 T1 的 API 了。先说模拟版神早已经有了。是比 4O 是聪明一点的，但是你可能未必感觉到，它只有一部分地方是摸得到的，而且它的模的资料是没有新到的。它依然是23年10月，我问它最新 iPhone 依然是15来的。即是它资料没有新到，但是模型是好了一点。真系有部分地方会好咗，但系你日常应用咧，可能未必有好大嘅感觉，因为佢之前 4O 你已经觉得同个正常人对话冇乜分别噶啦，佢答唔出嚟嘅嘢依然系答唔出嘅，咁样啦。咁但系最有感嘅反而系你用 O1 嘅话咧，系会觉得好慢，系会慢咗一截，比 4O 仲要慢。之前都讲过啦，因为佢要多咗个重新推理嘅步骤，变咗我谂应该慢咗两三倍。如果用 mini 嘅话就慢少少。佢有个细模型少少嘅，冇咁聪明嘅版本，可以用嘅，算系堪用嘅，只要你肯等。但系如果你觉得唔系真系差几嘅，我觉得你用翻4O会快少少咯，尤其是4O mini 速度会快好多。大概系咁啦。咁啊 ，AI 相关就一单，到阿马生啦。阿马生佢当嘢啦，有限度地公开俾所有人，之前系要订阅先有噶嘛。 Foolish。唔係 FLUX 啊嘛，佢而家出咗新花樣啦。 講緊啊，佢而家係有限度地開放俾普通人使用，其實同 4O 啊嗰啲一樣情況咯。少量用嘅佢可以俾你用，一多佢就要你收錢咯。即係佢都想作為一個付費嘅增值功能啊嘛，但係又想大家用啊嘛。畢竟其實佢呢檔嘢 AI 冇話嘅勁唔勁先啦，佢淨係肯去做某啲其他檔唔肯做嘅嘢，就已經有佢嘅價值存在噶啦。这个礼拜见得最多人玩的地方就是 根据我个 Twitter 画一画嗰张图像，因为佢有你 Twitter 嘅资料啊嘛，佢根据你 Twitter 入边你平时发文啊、讲嘢嘅风格啊、成嘅嘢，佢就会攞佢嚟资料作为资料啦，去生成张图像出嚟，算系几好玩咯。即系始终都停留于一个好玩嘅地步咯。不过就如果系既然系免费都可以可用嘅，咁你咪玩我咯。反正香港唔 ban。我觉得对香港嚟讲呢个先重点咯。 嗱，想报告埋啦。咁咧，用 X 咧，佢本身就有佢系包埋 Good 噶嘛。咁 Good 咧就啱啱好就追加咗 FLUX 嘅功能，即系图片生成啊。咁咧唔知系咪追加咗咧？咁以前咧Good 二咧系有个普通版、轻量版嘅，轻量版快啲嘅，同埋可能真系新加嘢啦。Good 嗰个所谓幽默模式咧就冇咗嘅，而家讲嘢就正正常常嘅。之前咧就走去问啲古灵精怪问题咧，佢系用啲比较即系。轻松啲嘅语气咯，即系话系我问今次嘅耕作，佢讲法就系、是、佢简直系推理小说界超级英雄，即系呢一呢一般嚟讲系唔会咁讲嘅，跟住好正常啦。佢系明星探之车咁样，即系暂时可能系佢嗰个幽默模式暂时删咗啦。咁就未我因为我最做图冇唔知道，所以我就冇玩过佢嗰个咩人工智慧生成影像嘅功能，我都唔兴趣。 嗯， 对我讲就咩？用 Good 嘅 AI 咧，问啲古人精怪啲模棱两可，唔知个唔重要问题，等佢答。 嗯，你啱啱嗰个睡眠模式应该仲系存在嘅，不过就喺最顶度有个开关可以揿翻佢。 开咗啊，佢冇选择啊，以前咧佢有选择嘅。有个叫做以前咧就咩正常模式、幽默模式同 mini 模式，而家冇啊。得翻而家净系我揿落去，而家得咗咩 ？Good 而家 full FLUX beta。佢幽默个字仲喺度啊。但问题就系佢系冇幽默噶， 因为佢嗰个模式嘅出错率好高啊嘛，即系大家即系正确使用 AI 嘅态度系无时无刻提醒住佢，佢可以乱咁勾噏咁嘅嘢出嚟，即系你唔好信晒佢，非常之简单，等于你听我讲嘢都唔好信晒我噶，你同人哋咧讲嘢，你会信晒，你会无条件相信晒对方咩？点解对方变咗个 AI 你就信晒咧？ 系啦，我问个 Good 二啊，点解 AI 会勾佢话？可能因为佢想问得太多，佢都烦，所以同你讲下笑咯。 我觉得有几分准。 佢问你，佢我问阿 Good 二嘛，点解 AI 会成日乱噏嘢？佢话当然佢正经答嘅，话因为咁问佢招呼唔得。佢跟住后面补咗句就话，亦都可能系因为你问得太烦，所以佢就讲下笑咯，换话气氛啫，唔好太在意。我呢个答案几好喎、啊。 因为呢其实在大型语言里面呢多数都会有一些参数，包括温度、随机性那类型的参数，你只要调高一点的话呢就会是这个模式的了，就是或者是再加预提示给它，但是它风趣一点、幽默一点是可以这样做的，等于你之前冰现在没了了。冰之前咧，佢 set 低都有三个模式啊，有个准确模式，有个平衡模式，有个创意模式。因为大部分人用 LLM 最常见就两种嘅，一样就系查嘢问嘢，一个咧就系叫佢做啲某啲嘢出嚟，创作某啲嘢出嚟。最常见系呢两种啦，包括查嘢问嘢，包括整理资料啊嗰类嘢啊，包括写曲啊嗰啲都系。咁所以佢会分成两组，一个就系比较准确嘅，咁你查嘢问嘢啊，做写曲啊嗰阵时就冇咁多出错。唔使咁天马行空，你同我你但求冇错，但系创作嘅话就唔需要咁准确，最好最紧要系有创意啊嘛，即系一路大部分咧都可以有根据预提词去分出咗两种出嚟嘅，即系我睇过佢个 API， 仲我用研究佢点可唔可以接到 API， 佢可以接 API， 应该系话我点样可以唔使钱去接佢 API， 佢而家开放咗啊嘛， 钱仲要钱， 当然啦，大佬， 其实我希望，Apple 会将 XAI 加入去佢个选项度，多个选项都好啊，唔好净系 OpenAI。 你睇到 Apple 咧就小道消息啦，都几公开的秘密噶啦，佢同百度嗰边倾紧合作，因为现在嘅中国版 iPhone 系就算你调到英文都用唔到 AI 噶嘛，香港版嘅 iPhone 16啊，当然噶啦先，你。调咗美国嘅话，你就可以试用佢个 AI 噶啦嘛。佢而家就系同嗰边倾紧，争取紧可唔可以令嗰边中国版都有 AI 用。咁当然提供嘅，佢咁样话同百度合作，肯定就民心一言啦吓。咁会唔会有好大影响咧？肯定会有好大影响。佢而家就目的，我估Apple 嗰边就除咗倾价钱啊嗰啲嘢之外咧，最重要系尽量令到两边嘅体验相似。 次噶啦，你冇办法做到一样噶啦，即系佢唔会因为你系中国嗰边 AI， 佢就会蠢啲啊，会理解你错误啊，应该唔会暂时，应该未去到咁嘅地步嘅。但系咁啊，关于某啲人嘅嘢啊，即系抹除唔到五星期，喺边档啦，唔记得咗添。好似华为啊，华为 AI 佢其中一种 AI 其中用途就系、是拆咗某啲嘢噶嘛，呢张图话俾我唔想要呢样嘢，唔想要嗰个老人。呢啲功能冇问题，但系如果你拆嘅系五星期嘅话咧，佢系先系做咗生成咗一个冇五星期版本出嚟，然后瞬间翻翻原状，即系好明显佢系好似以前 GFW 嗰种做法嚟嘅。捞喺个网页嗰阵时咧，捞到一半突然间睇唔到，佢唔系揿落去嗰刻睇唔到嘅，系捞到一半先睇唔到嘅，同当年 GFW 好卵似，即系佢有个检查机制咯，检查紧你抹除嘅系咪五星期，如果系嘅话就还原翻俾你。我都只能讲句。啲有中國特色啲，我唔知啲嘢中國版 iPhone 會唔會咁愛國啦嚇，最少華為係咁樣啦。但係如果你接佢哋啲 AI， 好有可能都會出咁嘅狀況啊！我唔知係咪同佢哋拗緊，喂，呢啲可唔可以，可唔可以唔好搞我個嘢啊？即係 好難嗰樣嘢， 唔知 即係我係咧依樣嘢我可以理解嘅， 咪睇 Team Cook 夠唔夠壓力咯？呢啲嘢就冇嘢嘅， 咪好難噶啦，有一個要做生意冇計嘅，唉。无可奈何，即系我而家叫无可奈何。 反正唔关我事， 我系我冇讲系，反正唔系都唔关唔关事，都系你都冇计噶。 都唔讲你几时我先用得到啦？你中国版先有咩问题啫嘛？香港版仲用得仲用嘅 Apple AI 啊？你而家咪喺香港行去 Apple 香港 Apple Store 买部 iPhone 16，转去美国语言嗰边就已经用得噶啦。好冇用啊！诸如此类，你啲英文佢听唔听得明另一回事。总之有。中国版是没有的嘛，咁佢而家咪搵个替代品，我等于你先上云上贵州咁样啫嘛，一样情况啊。手机界向来系咁样处理 Google 啊嗰啲嘅相关呢啲区界嘅问题噶啦，即系唔正视 AI 噶，一路都系咁样嘅，即系唔使佢传，都大家都估应该系咁样噶啦。我亦都唔系好信佢永久地阉割咗呢个中国版嘅 AI， 佢唔使，佢真系唔使买机啦，即系 算啦。亦无可能，依咁嘅政治问题，大家心照啦，唉，算，咁差唔多啦，咁拜拜，好，咁今个礼拜到此为止啦，就下个礼拜再见，拜拜。 拜。